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8集，离开三。谢景行见沈妙神色不定，就问： 需不需要我派人把他抓回来？ 不必了，他既然想过自己的日子，就让他过去吧。沈妙回过神说道：相见争如不见，裴郎这样子走了倒也很好。他捏着那张纸，眸中隐隐泛出厉色。谢进行见状说： 这上头写的 是真的，得把这个交给大哥，我们不再定睛，拿着这个反倒不好动作。交给大哥和爹，大哥和爹会看着办的。有了这个，沈家至少又多了筹码。不过，这东西贵重，要送回明旗，若是路上被人劫去了， 让墨雨君去。 谢景行漫不经心道： 墨雨君送信送了这么多年，还没被人劫过。 沈妙心中稍安。还未等他说话，手中裴郎的信又被谢景行抽走了。谢景行状若无意地把那信随手一丢，就道： 太晚了，休息。 哪里晚了，天刚黑而已。虽然不用把裴先生找回来，不过至少要保证他的安全。那一日无缘无故地挨了刀，要是又被人盯上，那可……哎！话音未落，沈妙已经被谢景行一把打横抱起。他将沈妙扔在床上，起身逼近，阴恻恻地说道： 你再关心裴郎试试。 你……宫中，御花园中，夏日里的荷花开得好，碧绿色的荷叶几乎将池塘都要铺满了。显得皇后坐在凉亭中，今日虽无月，却有星，凉风习习，水波粼粼，倒是一番好景色。他又命人煮了花茶来，夏日喝上一小杯是极玉铁的。陶姑姑站在他的身后笑道： 今年的荷花开得好。 显得皇后瞧了一眼笑道： 去年的时候让人换了种子，今年果真是繁盛了许多，夏日里也清凉。 正说着，远远的却见有人走过，似乎是瞧见了显德皇后几人，动作微微一顿，调转了头，就往这凉亭里走来。待走近了，却是看清楚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静妃。比起往日静妃嚣张跋扈、华衣重彩的模样，今日的静妃看着却是狼狈多了。或者不应当说是今日，近日以来静妃的状况都不大好。她眼下似乎已无心打理自己的服饰，一向娇美的脸蛋都显出几分痞色来。不过在看到显德皇后的时候，这痞色却又在第一时间转化成了恨意。 远远的瞧见人在此，正说是谁如此好兴致，原来是皇后娘娘。 显德皇后不置可否的一笑说： 本宫在这里喝茶，静妃可要喝一杯？ 静妃冷笑着逆着他说道： 哼，姐姐有心思喝茶，妹妹却是没有心思的。 永乐帝开始打压卢家，后宫中的人虽然不懂前朝，可是皇帝的态度却是能够看得出来的。原先最宠爱的妃子，如今到了哭着求情亦不能撼动帝王神情分毫的地步，这其中的意味可就深了去了。 静妃有没有心思，本宫是管不了。 显得皇后一笑，不紧不慢地继续倒茶。 茶总归是在这里。 静妃气得有些发抖。卢夫人进宫来找过她，说永乐帝对卢家出手了，态度可是一点情分也不讲。又说她得永乐帝欢心，怎么连吹枕头风也吹不动，要他打探打探永乐帝的口风，必要的时候求求情也是可以的。可是静妃做了却也无济于事， 事实上，这么多年，永乐帝的确对他宠爱有加，甚至在这后宫之中，显得皇后也要礼让他几分。即便他再如何骄横，最后总能安然无恙。可是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永乐帝的心意。有时候觉得，永乐帝似乎将一切都看在眼中，知道他刻意的讨好冯颖。有时候，景妃甚至觉得有几分羞耻。可是有的时候却又觉得，永乐帝的确是对他宠爱呢。如今卢家出了事，要他这个女儿帮忙，景妃去找永乐帝，永乐帝的态度又是冰冷的。景妃顺风顺水了一辈子，未曾吃过什么苦头。进宫的时候，凭着卢家的背景，轻轻松松升妃位。现在卢家有难，她跟着遭殃，却发现这么多年除了在宫里撒泼树敌，她什么都没做。反观她一直看不上的显德皇后，这会儿还能坐在庭中悠哉悠哉地喝茶，景妃心中满是愤懑。她想，永乐帝又不爱显德皇后，显德皇后却能因为皇后这个名分而得到众人的尊重，这太不公平了。若是没有显得皇后碍事，她成了皇后，永乐帝对卢家不敢小觑，她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头疼呢？静妃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怨毒。恰好见着显得皇后坐在庭中，那庭中临近湖水的一面有个阶梯，方便平日里喂鱼，也颇风雅，可是却有些危险。静妃不动声色地往显德皇后身边靠近几步，说道， 姐姐煮了这么多年的茶，自然晓得煮茶的道理，可是妹妹不喜欢喝茶，茶水苦涩，喝的人不舒服，煮来做什么呢？ 这句话刚说完，她就哎呀惊叫一声，做事崴了脚，就往显德皇后身上靠。显德皇后坐的是临水的一边，她这样一靠，显德皇后自然就会被撞入水中。显德皇后是什么人呢？静妃脑子蠢笨，显德皇后却不笨呢。这点子伎俩她还不放在眼里，早就有所提防。见静妃靠来，当即往后退了一步，恰好避开了静妃。就只听得扑通一声，水花溅起，静妃身边的宫女哎呀一声惊叫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